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20世纪中期的宇航理论认为，在失重的太空，人类可能无法存活很长时间，于是各种动物首先进入太空，代替人类进行太空环境、航天医学、生命体征和生命保障等各种试验。这些动物实验是空间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太空敢死队的成员有老鼠、狗、猴子、黑猩猩等，他们都经过精心挑选，过程几乎与挑选宇航员一样复杂。但是有蹄有脚类动物和猛兽不能参加太空敢死队，而灵长类动物都经过与宇航员一样的特殊训练。太空敢死队能为设计卫星、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等航天器，以及宇航员训练、太空航行提供最真实、最详尽的科学依据。狗，属于哺乳动物，是太空飞行的首选实验动物，称为太空狗。太空狗的飞行试验分为高空飞行试验、亚轨道飞行试验和轨道飞行试验。太空狗搭乘火箭发射到太空，然后自由落体返回的叫亚轨道飞行。太空狗发射到太空，围绕地球飞行一圈以上的叫轨道飞行。通常，太空狗躲在密封压力舱里。1951年7月22日，世界上首次太空狗亚轨道飞行开始了。苏联太空狗德斯科搭乘火箭到达了110千米的高空，但是没有存活。1951年9月，太空狗丽莎搭乘火箭完成亚轨道飞行，并在高空从火箭中弹出，乘降落伞安全返回。1957年11月3日，苏联太空狗莱伊卡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搭乘卫星二号发射升空，它成为了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生物。 虽然莱伊卡没能活着返回地球，但他仍创造了宇航奇迹，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太空狗。1960年7月28日，苏联太空狗雪豹和小狐狸执行第一次飞行任务时，运载火箭在发射后 28.5 秒发生爆炸，他们的残体以烈士的规格安葬。1960年12月22日，苏联太空狗小妇人和小美搭乘火箭发射升空，到达远地点214千米的亚轨道。在返回地面时，火箭弹出太空狗乘坐的太空舱，第一天被厚厚的积雪掩埋了。第二天，太空舱里传出狗叫，小妇人和小美才有惊无险地获救。同年7月28日，苏联太空狗贝尔卡及其未婚妻斯特热尔卡率领两只灰兔、42只小鼠、苍蝇、植物和一些真菌进行了生物和航天医学试验。其中小鼠在太空营造安乐窝，生儿育女，一些小鼠成为第一批进入地球轨道出生活着返回地球的动物。他们检验了飞船的安全性能和返回系统。8月18日，所有乘客从太空平安返回地球。1961年3月25日，太空狗小星星乘坐飞船升空，在加加林之前进行最后一次飞行试验。它搭乘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飞行，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为加加林的历史性飞行开辟了航线。据说小星星安全回到地面，当人们打开返回舱，它好像很委屈，匍匐呜咽，好像在说，这么危险的剧烈活动，怎么也不事先通知一下。加加林抚摸着小星星感慨说，哼，我有你这么好的运气就好喽。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拜格努尔航天中心是世界上第一座也是最大的航天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航天运载技术的试验，发射卫星、载人宇宙飞船、货运宇宙飞船、空间站、航天飞机等航天器和多种洲际导弹。拜格努尔航天中心创造了无数世界航天发射第一，是航天发射的圣地。1955年2月12日，苏联秘密颁布法令，在哈萨克斯坦筹建国家第五号导弹试验场。同年6月2日，第五号导弹试验场作为世界上第一座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场，由瓦西里将军指挥，首席火箭设计师克罗廖夫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P7。 当年克罗廖夫提出两个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导弹的轨迹要远离人口密集地区，火箭的无线电控制系统需要不间断接收数百千米之遥的地面站信号。考虑到这两个约束条件，瓦西里将军选择了哈萨克草原心脏地带的一个村庄丘拉塔姆。随着苏联悄悄建设庞大又复杂的发射设施和几百千米新道路和火车线路，这里成为苏联最昂贵的航天发射场之一。 不久，苏联宣布在切拉塔姆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的试射。很快，苏联太空计划也将再次开始。丘拉塔姆在哪儿呢？美国情报机构查遍苏联地图也没找到。1957年8月5日，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第一次发现第5号导弹试验场，并拍下导弹和发射场。1962年5月30日，美国发现者号照相侦察卫星拍摄了这座航天发射场的卫星照片。冷战时期，苏美太空争霸，为了迷惑、欺骗、误导美欧国家，苏联将距离拜克努尔东北约320千米的小矿镇杰斯卡斯干描绘为火箭发射基地。直到1961年，加加林飞上太空，苏联报刊才偶尔提到一个地名——拜克努尔。1966年，苏联将这座秘密的航天城命名为列宁斯克镇。同时，苏联故意误导美欧国家。杰斯卡斯干就是拜克努尔，拜克努尔就是杰斯卡斯干。1995年12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正式宣布丘拉塔姆小镇，也就是列宁斯克镇，更名为拜克努尔，才证实了这座主要航天发射场的存在。拜克努尔，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拜克努尔航天中心由技术测试区、发射区、后勤保障和生活区组成，主要担负载人宇宙飞船、空间探测器和各种卫星的发射，以及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制性飞行的实验。拜克努尔航天中心拥有航天史上最多的世界第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这里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1959年，第一颗月神一月球探测器发射进入月球轨道。1960年，一枚 P-16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前爆炸，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元帅。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载人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进入太空，成为世界第一位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宇航员。1963年6月16日，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杰列什科娃从这里飞上太空。1971年4月19日，苏联在这里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另外六座礼炮号空间站同样从这里升空。19世纪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法国等13个国家的14名宇航员从这里第一次开始飞天之旅。1988年11月15日，苏联第一架航天飞机暴风雪号从这里升空。1998年11月20日，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舱体曙光号功能舱在质子 K 火箭的携带下从这里升空。拜克努尔航天中心被誉为宇航人心目中的麦加，航天发射圣地。 火箭技术用于空间探测和开发，为人类通向太空架起了桥梁。火箭好像化身博士，会变化出无数身手不凡、形态各异的运载火箭，成为飞天的大力士，也将人类的理想送上太空。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卫星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英国、意大利、印度、巴西、以色列和欧洲空间局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研制和发射成功30多种不同性能的运载火箭。 作为最精密的运载器，运载火箭由多个系统组成。舰体结构系统是运载火箭的身体，推进系统是运载火箭的肌肉，控制系统是运载火箭的大脑，遥测系统是运载火箭的神经，外弹道测量系统是运载火箭的感觉，瞄准系统是运载火箭的眼睛，安全系统是运载火箭的心眼儿。运载火箭的结构从上到下分为四大舱段，第一个叫做有效载荷舱段，它位于火箭的头部，装载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航天器，它的外部是流线型整流罩，保护航天器和减少空气阻力。当火箭飞出大气层时，它会自动分离抛弃。第二个就是控制舱段，它是火箭的指挥中枢，在火箭的内部。飞行控制仪器主要有制导、姿态控制、电源和配电等系统，它们控制运载火箭保持一定姿态，确保按正确的航线轨道飞行。第三个叫做推进剂注箱舱段，它在火箭的内部装载推进剂，它占据运载火箭体积的大部分，总重量的 80% 至 90%。 为了增大装载能力，注箱造型设计成球形，材料越轻越好，强度越高越好，一般多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制成。第四个就是发动机舱段了，它位于火箭的后部，有的火箭在外部安装尾翼，发射前运载火箭通过它与发射架相连，发射后在飞行过程中保持外形完整和稳定飞行轨道。考察一枚运载火箭的优劣，主要的技术指标有起飞质量，也就是运载火箭自身的总质量，包括燃料和有效载荷。起飞质量越大，越能将更大更重的航天器送往更远的空间。运载能力，就是运载火箭将有效载荷送入预定轨道的能力。由于航天器运行在高低方向各不相同的轨道上，运载能力和运载方式也不一样。入轨精度，就是运载火箭将航天器送入轨道的精度。每颗卫星都有精确的空间坐标、近地点、远地点、轨道倾角等，运载火箭发射偏离方向、角度就不能够精确定位。适应能力，就是说运载火箭的适应范围。由于航天器的大小、宽度、高度、形状、重量各不相同，运载火箭的型号及其直径、高度会直接影响整流罩的大小和高度。可靠性，即地面试验和发射飞行反复验证出来的百分比，也是一项火箭设计指标，可靠性越高就越好。安全性，是指运载火箭每100次发射的安全率，也可以说每100次发射有几次危及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安全性越高越好。目前世界载人运载火箭的安全性约为 99.5%。 成功率，它是指运载火箭每100次发射的成功率，火箭发射的可靠性越强，成功率就越高。到了2013年底，各国共发射运载火箭5354枚，成功4922枚，失败432枚，成功率为 91.9%。 其中苏联及俄罗斯发射3179枚，成功率 93.4%， 美国发射1587枚，成功率 90.2%， 中国发射200枚，成功率91.5%。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人造地球卫星，简称人造卫星，它是监护地球、保护人类的天使，也是开发太空资源、太空科技、太空旅行、太空医院的摇篮，还是探索宇宙、探索太空奥秘、寻找太空文明的基地。可以说，人造卫星让人类的思想插上了翅膀。牛顿在数学论文《牛顿的炮弹》中第一个提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可能性。凡尔纳在科幻小说《卡利达的财富》中也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故事。1903年，齐奥尔科夫斯基计算出，如果液体燃料的多级火箭速度达到每秒8000米，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进入太空。太空中的星球分为恒星、行星和卫星。卫星是指围绕行星运行的星体，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卫星，如月球、火星的卫星、土星的卫星等。一种是人造卫星，如人造地球卫星、人造火星卫星。人造地球卫星是指速度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成为沿一定轨道环绕地球运行的航天器。人造地球卫星是最早也是最多的航天器，尽管它的品种很多，而且千姿百态，但是按应用一般分为三大类：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应用卫星。按照用途来分呢，它分为通信卫星、广播电视卫星、气象卫星、天文卫星、测量卫星、导航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导弹预警卫星、照相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还有海洋监视卫星、截击卫星等。不管什么样的卫星，主要都有两大部分组成：公用系统的卫星平台和专用系统的有效载荷。其中卫星平台相当于一架飞机，用于控制和飞行，主要由结构系统、遥测系统、动力电力系统、温度控制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系统等公用系统组成。卫星平台是卫星的身体、心脏和大脑，保障卫星安全飞行和有效工作。有效载荷就是科研仪器，相当于乘客、手机、照相机，用于科学探索。根据卫星不同用途和功能，有效载荷完全不同。如果是通信卫星，就装载天线、接收器和转发器；如果是天文卫星，就装载太空望远镜；如果是地球观测卫星、照相侦察卫星，就安装照相机、多光谱相机、立体摄像机、测试雷达，还有红外线成像仪等专用系统。那么怎样确定卫星的位置呢？科学家在地球上安装雷达和天文望远镜，在太空部署太空监视卫星，天上地面组成了一个太空监测网，就可以随时监测各种卫星了。美国太空监测网可以同时监测 2.8 万多颗卫星和空间碎片，最小可以监测10厘米的空间飞行体。自1957年10月4日人类首次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来，有大约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研制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大家如果有兴趣架起天文望远镜，会看见一颗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飞翔，而且仿佛能够听见它们正在说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